It's 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来和大家一起谈一谈雅思考试。我们邀请到了郭佩仁老师来跟大家交流雅思考试。欢迎您，郭老师。 谢谢。 嗯，因为郭老师呢，曾经担任考官哈，还是雅思的考官培训官啊。对，所以说在雅思的考试以及雅思的学习方面都特别的有经验。关于郭老师的经历呢，其实是非常的丰富。我简单的介绍几句啊，在16岁就获得了这个雅思和托福考试双满分，后来呢是被这个著名的哈佛大学录取了，并且在美国读了 MBA。郭老师后来从事了多年的雅思考官以及考官培训官，这个很厉害啊。 谢谢。对，后来的话，非常荣幸也晋升为雅思考官培训官。那雅思考官培训官的话呢，主要负责的是到全中国培训雅思考官。因为当时在中国大概有1800号雅思考官，所以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招聘考官、面试考官、给考官考试监督跟管理的话，就由我们在中国的35名雅思考官来负责这个整个过程。对。 嗯嗯，所以说呢，如果是在今天的和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郭老师来给我们介绍这个雅思考试呢，是非常的权威的一些方法啊。现在呢，郭老师呢是任英学国际教育的总校长啊，是郭老师创办了这样一个教育机构，也是帮助更多的孩子来提高雅思考试的成绩。郭老师其实自己在2016年的时候呢，还获得了 CCTV 中国创业榜样人物这样的称号，非常能干的女性创业人士。好， 谢谢。 所以呢，我们首先在说雅思考试之前，也特别想向郭老师来了解一下哈，您在这个语言学习还有这个申请学校方面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也希望能给我们的听众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哈。这个语言学习之前跟郭老师沟通的时候说，除了英语学习，郭老师还学过其他的几门语言哈，在这个语言学习方面有什么样的心得？ 对啊，谢谢。因为我之前住过很多不同的国家，住在迪拜的时间比较长，住了8年的时间，所以在迪拜的时候其实也要学阿拉伯文，还要学法语，还有学英语，还有学到后面的话还学中文。我其实是15岁的时候才开始学中文，所有的语言当中我觉得中文最难学。对，但是在学习这么多的语言当中的话，我发现其实它有一个共性，就是你要掌握一个语言的话，其实我觉得特别像中国的话，我们很多人学了这么长的时间，其实都不出分，或是碰到外国人的时候没有办法开口讲英语， 是 就是我们中国人普遍的一个这个学习语言的一个障碍或问题。那么我后来发现因为这么多年也辅导了3000多号学生，我也跟很多老师也接触，我后来发现就是很多学习模式是用错了。对，学习方法是用错了。学习一门语言的话呢，其实是先从听说读写，就真的是按照这个顺序来学习。 如果是母语是这样的。 对对对。当然我们有一些词汇的积累，对。但是的话呢，反而我们在中国这边的话，我们在学习英语的时候，我们刚好是倒着学。先学阅读跟写作。 对。 再学，最后学听力跟口语这一块的话，所以这个顺序的话有一点颠倒了，所以学的特别的吃力。再来的话可能就是一些学习的模式，比如说我当时我学中文，其实我不是拿单词书出来一个字一个字组读， 我当时我学习的方式是我拿了报纸，就当然有积累一定的这个词汇的时候，我当时拿了一个报纸过来，嗯，那我就针对这报纸我不会读的字，我就把它全部画圈圈，对，and then 全部这样子连贯性的看完后，我回头再来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再去查我不会的单词，就加深我的印象，这样子。对，那后来的话，我发现，这种学习方式其实是非常好的，也让我快速的积累了很多的真正实用的词汇。对，还有单词。所以其实现在在我们自己的教学当中的话，我也常会鼓励学生，无论你是学习阿拉伯文或是英语或是其他的语言，其实要用正确的学习方式，不然你会花很多的时间，就浪费很多的时间。对 对，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把词汇的学习融入到文章当中去，哈， 对 对，而不像我们抱着一本字典先在那儿一个一个背单词。 因为跟太多学生交流了，他们说郭老师，我通常我读完 A 再读 B 读完 B 行列的这些词汇的时候，基本上 C 我是不会碰的，A 又忘了，又回去再继续读 A， 对 A， A 单词 A 开头的这些词汇。所以我觉得一本词汇书这样死记硬背，当然也适合 20% 的学生，但是大部分可能 80% 的学生的话，他们要去摸索一下比较适合他们自己的学习方式跟模式。 可能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以及老师在反思并且改变自己过去的这个英语学习的方式，我看现在的小孩们就好多了，就是对他们听说很越来越多了， 对， 就不像早年间我们学英语的时候那样了。 对，当然现在我觉得也很多家长特别的重视这个英语的学习， 确实，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孩子在不同的年龄学习语言的话，也有用不同的学习方式。对，还有当然就是孩子的个性，还有他的对英语的兴趣爱好，这些都非常重要。对，要综合评估一下，看看这孩子适合哪一种方式学习。 比如说像我们的中学生呢，可能他要准备去出去读书，或者是准备这个雅思考试，像您提到的说适合哪种学习方法，您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吗？ 学习方法的话呢，主要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刚像我们刚提到的这个孩子的学习方式，有一些孩子的话，他其实比较擅长就是听英语，或是他背单词的话，本身比如说背单词这个单纯的这件事儿，有一些学生需要写下来，要写重复的写好几次，所以其实我觉得教育的话，它其实比较有效的，其实是针对一对一，就是针对发掘这个孩子他是透过哪一种学习方式的话，他可以更快速的去积累，所以像为什么像国外的学校其实是倡导班级比较少，那这样子的话，老师是可以发掘每一个孩子他的优缺点或者是他的长处，针对他这个孩子的长处的话呢，去给他做相对应的培养。对，那像包括我们不要说语言而已，其实很多孩子的话，他可能比较擅长艺术方面或是体育方面等等，那英语的话其实也是这样子，就是要知道这个孩子他自己的学习方式，对，跟特点，对， 好， 然后再做一些引导。 好，我觉得孩子不同的孩子去采用适合自己的这个学习方法，可能像郭老师说的是特别重要的哈，也是我们家长或者老师去给自己的孩子做一个这样的分析哈。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另外呢，我们前面也提到啊，郭老师是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是哈佛大学，这也是我们很多同学的一个梦想啊。这个成功的经验 ，OK， 这个经历我觉得当时是离不开我父亲给我的一个压力。 压力， 对，我觉得这个压力后来成为我的动力，因为我父亲他之前做国际贸易，所以他在常年在国外，他就觉得教育孩子的话，用这种西方式结合中方式的这种教育方式是非常好的，所以我父亲就一直跟我说，他说你18岁的时候，爸爸就不会给你钱。你就得靠你自己，如果你想到国外去读书，你也得靠你自己，或是靠奖学金。所以我父亲大概是13岁的时候就开始跟我这么说，但真正在15岁的时候就开始严格的，就是很认真的跟我说这件事情。所以我15岁的时候，其实我大概是在9年级的时候，我的学习的成绩其实还是 C， 就是大概在70几分这样子左右，不是说学校里特别优秀的孩子。但是因为我有这个压力，看到学长学姐们 们都出国留学了， 嗯， 自己也有这个留学梦，所以我就觉得啊，不行，我必须得拿到奖学金，所以一口气的话呢，就是在学校里面这边也冲刺我们的学习成绩，当然就 GPA 这一块， 嗯， 这是第一点。当然，这个是因为我父亲他自己的一个教学模式跟方式，嗯，那他也给我很多的鼓励，所以我当时啊，就是从一个 C 的学生瞬间变成一个 A 的学生、嗯、，A 加的学生。 当时父亲也是非常相信你， 对，对也非常感谢他的那个激励。 对 对，所以那时候一个是学校的学习成绩 GPA 这一块，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其实申请国外的学校，除了你的学校成绩要非常好，当时我后来我记得11年级、12年级考着全校第一名这样子，就把持的这个。那当然的话，学校老师的这个推荐函也非常重要，所以也帮助很多老师做一些 projects， 做一些其他项目。还有的话，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在校外的话，我们也参加了很多活动。校内校外我都参加了很多活动，当时校内的话我做了学生会主席，也参加了篮球队、足球队、橄榄球队、排球队，各种队伍。 那时间可真的是被用的非常的透彻。 我告诉你，我当时申请哈佛大学，真的那几年真的就是平均一天大概睡4到5个小时。所以我先到现在我还是鼓励很多的孩子，就是如果你要申请真的是世界一流的学校、美国一流的学校，你是需要付出的，你真的是需要付出的，我们都有这个过程，都有这个经历。但是你的付出，你越努力，你最后真的会越幸福。 对，得到回报。 对， 给大家带给大家一个鼓励。 对，我这边其实还想再说一点，就是当然我是觉得出国留学，当然大家有不同的这个目标，想学的专业也不太一样，但是当然我们都得付出，都得努力一下。当然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过程的话，可能也不一定适合所有的孩子。对， 其实我们现在不鼓励孩子睡那么少的觉。 对，因为像我之前也有家长跟我说，他说哎，我的孩子一定要上哈佛大学。我也跟这些家长沟通，我说我们要先综合评估一下您的孩子适合去哪一所学校，不是所有的中国学生都适合去哈佛大学。能进哈佛大学又不能够保证说这个孩子能够从哈佛大学毕业。所以我觉得还是得综合考虑，得综合。但是我们还是以更多为鼓励孩子，就是多多去努力去争取吧。 对对对，去帮助他分析自己的特点、专长和自己的兴趣爱好，长辈和老师的作用也很重要哈。 对，这确实是，这确实是。其实之前我在当雅思考官的时候，很有趣的一件事儿是，那当时很多这些主要都是外国籍的雅思考官，他们来找我，他们说，哎，Helen， 因为这是我的英文名字，他们说，Can I ask you a question？ 就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学生在雅思考试，因为雅思考试我们有一个第一个问题就是do you work or do you study？ 你现在目前在工作还是在读书在学习？那很多中国学生就会说我现在在学习。And then 接下来的下一个问题就是那你读什么专业？那很多中国学生可能说我选择会计，我在读会计，或是我在读英语专业等等。那第三个问题的话，考官通常就会问 why， 为什么？And then 我发现我们很多这些学生就会回一个问题，他们主要就说 because my parents told me to， 因为我的家长叫我学习这个专业。 是。 那后来这些外国考官他们都来找我，他们说为什么中国的孩子都是听爸爸妈妈的？怎么他们 不知道自己想学什么？ 对，不知道。And then 问他们说你喜欢这个专业吗？一部分说喜欢，一部分当然就是各种答案都有。也有一部分的学生说 No, I really hate this subject，我不喜欢。 这么夸张？ 对，所以这到后面的话，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您思考之后的这个建议和结果是怎么样？您觉得？ 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家长的话呢，还是必须，还有老师们必须要给予孩子一些指导的方向。但是我还是比较鼓励孩子们在早期的年龄的话，尽量去发掘他们的兴趣爱好，尽量去培养。因为我觉得孩子如果自己很喜欢这个专业，之后学起来的话，也会学得比较积极一点。等等，像现在在我的学校这边，我们会给学生做一个这个，就是也会跟他们交流一下不同的专业，之后的话读什么专业，以后的话会从事哪些方面的工作。对，所以 除了 一些方向， 对，除了英语考试之外，还会给一些这个专业和就业方面的 啊，规划啊， 对。其实很多家长就来找我，他说：“哎，郭老师，您自己申请上哈佛大学，留学这一块也可不可以多多给我们指导？”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那我们再还是回到这个语言学习上哈，考试有这几种，那么选择的时候到底是选择这个托福还是这个雅思还是 SAT？ 对。 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因为我教了这么多年的雅思跟托福，我发现有一些孩子真的是比较适合考托福，有一些孩子真的是比较适合考雅思。怎么说呢？因为虽然两个考试都是听说读写四项都考这四个方面，但是它的考题题型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另外的话呢，就是因为像托福它会比较学术一点，那它侧重点更多可能在听力方面，比如说包括像口语跟写作，他们都有些综合题类型的题目，都是有阅读跟听力的部分。所以有些学生如果他听力不是特别强，我会鼓励他去考雅思。另外的话呢，就是雅思跟托福其实我觉得要考个高分的话，其实我个人觉得针对托福可能会考满分或考高分比较好考，因为我自己做了雅思考官，做了这么多年的考官，我考过上万名口语跟写作考生，我给过的最高的分数就只有 7.5 分，对，我从来没有给过8分，因为雅思考试针对8分跟9分的要求的话相当高，对， 基本上是要求完美，或者是说基本上跟母语的这个水平差不多了。 因为像雅思的语法，雅思的语法的话呢，它到了八分的话，它已经不允许有任何的语法错误了。那这个对很多大部分的中国学生，其实无论是在写作也好，口语也好的话，真的比较难做到完美。对，所以当然不是说所有不可能达到，我只是说这个百分比的话呢，在我们自己就是英学国际教育我的学校里面的话，我发觉这两块还是有一个差别，我们也针对这些数据做了一些分析。对，但是如果是说比较中等的这个分数，比如说雅思六分啊，对比托福可能说80分或要达到100分的话，可能雅思会比较好考。这个当然还是回头要真的看孩子他自己比较擅长考哪个方面。我之前也见过很多的考生，他比如说托福考了四次，考了四次还没有考到理想的分数。后来我过来了解，可能他的听力或是他的学术英语这一块的一些词汇单词不足，所以后来我给他转到雅思的话，他反而在雅思方面的话，一下子就从五分考到了七分的这样子的一个分数要求。对，所以我觉得还是针对孩子，我建议，如果是要去美国读书的孩子，第一步的话呢是先看一下他们要申请的学校是否接受雅思跟托福。如果两个考试都能够接受，那我建议的话呢，他们可以做个模考，先了解说自己可能比较擅长考托福还是比较擅长考雅思，再来定说准备哪一个考试，这样子比较不浪费时间。对，那当然同时我也有很多学生考了好几次的雅思，考得不太理想，能转为托福的考试也都有，也都有。我相信我们的观众当中也有几位学生都考了好几次。对， 所以说还是要分析清楚，对自己的哪几个考试里边更容易提分，对，是哪几项里边哈。刚才你也提到可能咱们中国同学在英语学习的提高方面的一些难点或者说薄弱点哈，那您作为考官的话来总体上说一下咱们中国的这个考生的一个总体的情况。 OK， 好的。针对中国学生来说，其实我当时出来创办我现在目前的这家培训机构的时候，主要是因为当时当考官的时候特别痛苦，因为在考场当中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的学生已经考了好几次依然没考过，甚至有些考生他就是进来的时候一看到我，他的脸都变了，我就知道这个考生之前是被我考过。对，就是碰到同样的考生，同样也碰了两三次的都有，就特别有缘分的考生。对，那很多考生的话呢，其实后来在我的经历当中考了两次三次，这是比较普遍的，考了四次五次，考了八次九次，考了最多我碰到最多的是考了14次跟15次的。 您都认识他了是吗？ 对，都认识了，因为后来其实我自己创办机构的时候，我们刚开始 第一波学生全部都是这种疑难杂症的这种学生，就是已经考了好几次想要放弃已经几乎绝望的学生，他们来找我，然后他们就跟我说，郭老师，我已经考了这么多次，我每一次都是这个分数，要怎么有突破。因为后来接触的学生比较多一点，就发现说其实他们是在考场当中的时候，他们其实可能对评分标准不是特别了解，或是不知道考官要听什么，所以他们用错误的备考方式，或是甚至就是后来跟很多的老师接触的话，我发现很多的老师其实是用错误的教学方式去指导孩子。那用了错误的指导方式，比如说我给一个老师看一篇文章，五分的文章他说是七分，七分的文章他说是五分，这个老师已经教了八年的雅思写作。对， 就老师自己的评判标准就不对。 对。所以后来我看到这个就是很多综合类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学生端的一些问题，包括老师端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所以后来其实当考官就是比较痛苦。因为每次考试我就发现这个考生其实跟上一次来的时候，其实他的薄弱点，对，他的变化不大，他的薄弱点还是依然是一模一样的一个重点。所以我后来就每次，而且因为做考官你什么都不能说，所以只能够就默默的就是听。 着急。 对，我觉得有时候我比考生还要着急。我都觉得你已经读了这么多的时间比如说三个月前或者几个月前我见过你一次，现在你回来还是这个水平，我都不知道就是他把这几个月的时间花在如何备考上面。对，就真的我非常非常急，也非常非常痛苦，每一次考试我都觉得越来越痛苦。所以后来的话我就在我就自己创办这家机构。那您刚不好意思，刚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学生有哪些问题。中国学生的话呢，在我这八年的这个考官经验当中的话，我发现在口语方面的话，中国的雅思考生主要是流利度跟连贯性的这个问题比较严重。通常我们在词汇的积累还是可以的。当然要分不同的这个分数段。如果是比如说基础段或是中级段的话，可能他们的词汇的累积等等。但是基本上如果说到了六分，想要再冲高一点的分数的话，在口语方面的话，大部分中国学生就是很少开口。很少 练的少。对。 对。所以可能在考试当中才是第一次在开口跟考官在练习，或是比较少开口，所以就非常的不流利，那就会有一些结巴，会有停顿，或语速比较慢。特别比如说 part one, part two, part three, 因为口语考试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话呢，其实都是标准答案，题目都比较简单都是一些比如说你喜欢看什么书，你喜欢看什么电影等等。那这种就是问个人的问题，学生其实基本上还是 OK 的，因为考题都在网络上。 准备过了。 对，学生都有准备过了。但是到了 part two 的话，因为要连续讲两分钟，所以学生就开始就是速度可能会语速会放慢。到了第三个部分的时候，考官是可以自己编题目的。对，所以在第三个部分的话，考官也是最认真在听考生的时候，在这个时间段的话，他们编的题目也会越来越难。通常的话，像我们作为考官，我们就会选择一些可能学生不太熟悉的题型，比如说如果是女考生，我们就问她一些车子的问题，或是机器人的问题，或甚至法律或环境方面的问题。对，就会有一些延伸。其实就是故意要考倒学生的。所以第三个部分其实是最难的。那通常到了第三个部分，你就可以真正的测出一个学生他的英语能力了。因为第一个部分我们考官都知道，很多都是备好的，都是准备好的。到了第三个部分才是这个考生他真正的实力。所以其实如果考官怀疑你第一部分跟第三部分的速度语速不太一样，就比如说到了第三个部分特别慢，那其实这个考官会用你第三个部分的这个语速来给你评分。对， 再反过头来去看第一部分的水平。 对，其实我们考官是这样子，考官其实我们只要有怀疑，我们都不需要有证据，我们只要怀疑有一个部分是背的，比如说第一部分或第二部分一部分是背的，我们可以整段都不听，对，不计入评分的标准内，我们就可以直接跳到最后一个部分。对，所以就是这个语速，我觉得是大部分中国学生的一个难点吧。对，当然还有其他方面，针对不同的学生，有些学生流利度连贯性很好，可能也是语法或是比如说是发音方面的问题都有，但是综合来说的话，可能是流利度连贯性我觉得是普遍的一个问题。 好，我觉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者是在大家平常的一些培 培训当中很难得能听到考官的角度来跟我们分析该如何学习哈。我们今天的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先说到这里。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会请郭培荣老师来详细的分析这个雅思考试针对我们中国学生的一些特点，以及如何备考各个方面，来跟大家做详细的一个解读。非常感谢郭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您。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谢谢。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听郭培荣老师雅思考官的角度来给我们分析雅思考试。那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2.3 或者是 AM774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来收听留学时间。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快乐游。Coming up next is Weekend Tours in Beijing.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一来。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